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系呢个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咧，通常都梗系细过一噶嘛。 系， 因为我譬如你系一米嘅高度，被掟落地下，个地下系好硬嘅石屎地。 嗯。 咁你弹翻出嚟有冇一米啊？ 你肯定好难，冇 咁 可能。 唔会啦，系咪啊？ 除非你咩真空。 实际上咧，就一定系会，因为其实佢喺碰撞嘅过程嘛，呢个咧就系话，能量咧系会有耗散嘅。耗散嘅，即係我哋叫 dissipate 嘅。佢能量唔能夠消滅喎，記唔記得？我講明唔係消滅， 係啦，即係耗散。 但係問題佢有耗散咗即係消耗咗、損耗咗，我哋叫做。咁樣咧，佢彈翻上嚟嘅時間咧，實際上一定唔會去翻原先嗰個位置係一米嘅， 因為冇咁多， 係低少少嘅。所以嗰個係數咧就係最多係 0.9 或者 0.9 幾已經好勁嘅，通常有啲可能 0.7、0.8 添係嘛？咁有啲直情係唔彈咧，你揾個石頭掟落去個石地差唔多彈就彈一啲 啦。泥膠跌咗落， 係啦，咁冇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佢話：我發明呢一個橡膠咧，勁啊！佢話個彈性係數咧係大過一嘅咁， 大過一嘅。 你諗下，勁唔勁啊？即係話咧，如果譬如我一米放手撞落去嗰個地度咧，佢彈翻上嚟可以高過一米嘅。 係冇可能嘅。 有冇可能啊？ 我就覺得冇可能。 冇可能啊！咁佢因為咧，如果你純粹我哋學個基本力學啦，你一米如果同個地面嚟去比。譬如個地面我當係嗰個能量水平係零嘅，咁你嗰個機械能咧，你就係一米就通常咧就係嗰個叫咩就係、是、個質量就乘以嗰個高度再乘以個重力加速度就係佢個叫做位能啊，記唔記得 potential energy 啊嘛 mgh， 咁所以你實際上你最先就係得一米咁多位能，有乜可能撞完之後 會多咗能量？ 會多咗能量，咁你咪即係無中生有？ 除非佢係慢慢， 咁你就違反咗熱力學第一定啦。咁除非咩先？你繼續講埋落去。 除非嗰粒嘢彈完之後會細咗咯。 嗱，佢又唔係細咗，你個諗法都好，即係一定有其他嘢變化啊嘛。 係， 佢就話唔係，佢蛋糕一米，但係有樣嘢變咗，就係呢一個橡膠，我當係一個波波啦。其實佢真係講個橡膠波嘅，個温度低咗。 嗯，係。 所以咧，原來佢嗰個高咗嗰個位能咧， 即係 額外多咗，就由佢呢個波嘅熱量嗰度嚟嘅。 哦， 所以佢個温度就低咗啦。 嗯哼， 咁但係咧。佢去到嗰陣時咧，佢開頭可能做啲好小規模嘅實驗啦。咁去到咧，但係呢個朋友咧就傻啲弄重咧，咁撞親佢嗰啲咁樣嘅儀器啊，同埋佢做咗有一個咁樣嘅橡膠波啦嚇。個橡膠波於是咧就一下子咧就喺個實驗室台面就跌咗落地啦。 係， 咁跌咗落地咧，開頭都唔為意喎。佢咁緊要，你睇下啦，咁一下咁就高過之前咯。 哦，呢個古仔有趣。 第二下佢因為大過一啊嘛，咁所以每一次咧都高過之前嘅係嘛，咁啊於是再彈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咁啊勁啦佢話，講下咧最後一下咧彈到天花咁高，咁但係天花你唔好忘記喎，佢撞埋個天花，其實個天花都會反彈噶嘛，但係佢反彈咧個係數又大一喎，係咪又勁咗啊？咁於是喺個天花地板來回反彈幾次咧，個力度大到咧就衝破咗個天花，就上咗去，咁啊上咗去，哇！弊家伙落去邊啊？咁啊於是就衝出去咯喎。咁啊衝咗咧，點知原來咧佢直情衝即係彈穿咗間屋頂， 又跌翻落嚟， 屋頂又跌翻落嚟，哇！砰一下就打落個地，好似個炮彈咁。咁佢哋好驚啊，唔好俾佢打中啊，但係都要知佢去邊嘅。跟住佢又再一彈到，哇！好似半天高咁樣樣咧。如果大家記得啊，周星馳嗰套功夫最尾嗰幕啊，同嗰個咩火雲邪神打咁上下啦，係嘛？咁啊夾鬼功啊，咁樣一打將佢一打就打到上去，見到個咩觀音菩薩、如來佛祖變一隻鷹咁樣啦，係嘛？哇！去咗邊度啊？即係飲完杯咖啡都未翻落嚟嗰只咧，係嘛？咁佢真係咧，越嚟越耐，越嚟越耐都唔見翻嚟。但每次落嚟好似個炮彈咁樣。咁到最後咧，就撞到個後院啲嘢爛曬。咁啊，仲有咧，即係個彈大佢唔係次次都嗰度噶嘛，有啲偏差咧，因為佢個地唔係完全平。咁於是咧。隔年咧，佢嗰個朋友揸嚟嗰架車咧，一撞咗嚟，架車都爛埋，個擋風玻璃俾佢打爛咗啦，架車都爛埋，又再上去，咁佢就死啦！今次闖大禍啦，點收科咧？咁樣喎，哇！呢個變咗係一個武器啦，呢個好可怕嘅武器。咁正在喺度，係咁啊，死啦！點辦咧？點辦咧？點知？佢跟住好耐好耐啦，咁啊望啊，最後哇，真係落嚟啦，咪走唔切啦，避開啦。點知嗰落到嚟地下？砰！即系成个橡胶波就散咗，烂咗咯喎！ 啊，咁都 烂咗。咁但系呢次佢哋即系又系事后检讨啦，好似头先嗰个真人神系佢要解释噶嘛。啊，咁点解咧？系嘛？咁即系佢弹得咁劲，每次都咁多能量。咁但系唔好忘记，其实佢事后佢先解释翻嘅。讲真就 系， 因为 之前我估下先。 系咪系咪佢因为太冻咧？即系冻到 脱皮。系啦，冇错啦。哦，系啦，因为咧，其实原来橡胶咧，其实嗰个弹力咧，同个温度系有关系噶嘛。咁原来你试下将啲橡胶啊，即系冷冻冻得好紧要咧。咁佢到最后咧，其实个橡胶就冇咗弹性咧，变咗系脆嘅添。其实呢一个嗱，佢呢个古仔写喺1950年咧。但是後來1986年36年之後呢、其實那次的、差不多最大的第一次啦、即是的太空探險的慘劇、當然第一次就其實阿波羅一號三個太空人坐在那裡實習呢，就是個火燭就燒死了在那個發射台上面、這個 Apollo No.1 但現在不是說 Apollo 而是說 Space Shuttle 是就是那個哥倫比亞號1986年，因為1986年係兩單大災難嘅，真係。咁當然，如果你講即係嗰個影響嘅程度咧，就當然係切爾諾貝爾嗰個核電廠爆炸嗰個勁啦，啊，即係延禍至今啦，係嘛？咁但係咧，當時轟動咧，即係一嗰個就遲少少嘅，但係年頭咧就有哥倫比亞號慘劇啊嘛，嗰架太空穿梭機一路發射順利成功嘅，點知都未入到軌道，即係喺半空咧，即係飛緊上去咧，成架太空穿梭機爆炸，上面好似唔知六個定七個人即時死曬嘅，又真係咁巧啲嘢，不過真係我哋中國人又鍾意講呢啲呢，其中有一個呢其實係日本人嚟嘅。如果日本人呢之前呢佢係接受訪問呢就同啲人講過，佢話哎呀我好開心啊，我話都估唔到呢我即係細蚊仔嘅時期嘅興趣呢竟然而家變咗我的事業。啊而家呢我即係我可以實現我上太空嘅夢想啊，點點點啊，即係仲有糧出咁上下講呢啲。點知咁就死咗。咁你估個日本人叫做咩名呢？叫做鬼蟲。 哦， 你真系你几巧啦，重喎、啊，即系墓重嗰个重啊，即系坟墓嗰个啊，佢叫鬼重，咁就真系吓、好啦，咁但系其实呢，当然呢啲系迷信啦，我梗系唔系，我唔宣扬迷信噶，不过即系咁巧，细事啲啊。但系其实事后咧检讨咧，正正就话原来佢最重要嘅关键点解会出事咧，就系、有一个叫 O ring 嘅嘢，原来喺佢嗰个燃料嗰、那个燃料桶定咩个组合嗰度咧，其中有一个接合处咧，系有一个圓形嘅橡膠環嚟嘅，應該都好大個下啦，可能係我又唔係喎，我可能佢係即係咁上下大啦、可能係幾廿個 cm 直徑咁啊。咁但係呢個橡膠環咧，其實咧又係佢嗰個運作嗰個温度咧，其實係有個 就會好 範圍嘅， 好低。 冇錯啦。而嗰日咧之後，啲人檢討就係話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咧、就係為咗呢一個公關，就係不理科學家嘅警告。其實嗰個温度咧，當時嘅天氣係太凍，係唔應該發射嘅。但係嗰啲公關咧就話：，唔緊要，我哋而家咧，因為我哋一早應承咗啦。之前好似佢因為延個期嚟嘅，最慘呢樣嘢，佢已經延個期嚟啦。咁佢要對上頭交代，佢話唔緊要啊，冇問題咧，照發射啦咁樣樣。其實啲科學家同工程師已經話咗唔係好合適嘅，佢照發射，估唔到就真係爆炸。事後檢討咧，原來就係嗰個 O ring 咧，就冇咗個彈性。就是温度低冇咗个弹性，但系呢个1986年，但系有个1950年个古仔，原来就系用呢条桥啦，几劲啊！佢就话呢个橡胶波咧，佢最后掉嚟点解散晒咧？原来佢话因为嗰个温度已经系低过咧，即系佢嗰个有弹性啊！佢我唔知系咪有个叫居里点定咩，我记错咗，居里点可能系讲即系钢铁嘅磁性嘅吓，但系总之有个点咧，即系个温度咧，其实佢就冇晒弹性，咁就脆晒 brittle， 我哋系即系 brittle 嘅，落到嚟就散咗。唉，好彩一额汗啦，我哋呢个。故事兩個主角就一眼嗱，咁呢個古仔咧真係好經典嘅，即係、因為我哋話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咧、其實往往都係 fiction 嗰度多啲啦，其實 science 就唔係好多啊，即係借嚟發揮。但係呢個咧就完全就係用一個科學原理嗱，呢、個 silence piece 咧就第一定律啦，呢個就係咩？ 呢、個 唔使講啦，就係第二定律。第二定律就係話你我哋都話嘛，其實呢個相直遞增原理就係話呢個宇宙入面咧，或者係我哋一個即係一個獨立嘅孤立嘅體系咧，佢個所有嘅自發性嘅變化咧，都係會朝住相直增加。其實相直增加咧，因為能量咧就係會變得越嚟越冇用嘅能，佢唔係唔見咗喎，係冇用。但咩叫冇用嘅能咧？其實最冇用嘅能咧，一般嚟講就係熱能啊，記唔記得我上次講過？就係一個物體入面嘅微觀尺度嘅嗰啲組成嘅粒子嘅隨機嘅運動，呢個就叫熱能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一般即係你能夠喺熱能度即係抽取嘅咧，最多就係話有一個好熱嘅地方，有一個好凍嘅地方，有一個温差。咁呢個咪就叫做即係嗰個熱機器啦，叫 heat engine 啦。我上次嗰個卡諾嘅熱即係熱嘅起動機啊，同埋即係嗰個 效率唔能夠大過100%啊，就同嗰、那個嗰、那個效率就係同個温差成正比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話，如果你實際上嗰個波咧，佢同原本係同周圍嘅環境係一樣温度噶嘛。根本就冇温差嘅、但係你問題咧，你竟然話可以每彈一次佢凍啲，每彈一次佢凍啲，每彈凍啲，你就即係話咧，我哋能夠竟然將呢啲咁樣嘅即係 熱能， 即係最低嘅、 最冇用嘅 熱能，能夠抽取變成咁勁嘅動能喎、其實呢個就完全違反咗 物理學 熱力學第二定律。咁你話我可以用熱力學第二定律嚟寫個古仔嘅， 係啊， 勁唔勁啊？ 好犀利， 好犀利！1950年我都未出世。 我好哇，好可惜啊！冇即係細個咧，冇好似才哥咁睇到呢啲咁嘅古仔。如果唔係一睇咗之後咧，一定會好 印象深刻。真係我諗我呢個最多都係中四嘅時期睇嘅啫，中三定中四。但係睇完之後，你永遠唔會忘記。呢個實在太精彩啦，係嘛？ 嗱， 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即係第二定律啦。咁第二點咧，其實上次我哋都解釋過下咧，就係關於由秩序走向混亂呢個角度啊。咁我用咗嗱，但係好即係有一個吊軌啊嘛，就係打台波啊，打台波。如果根據牛頓嘅力學咧，其實台波咧啲波撞來撞去咧，佢其實喺時間上可以逆轉咧，你係察覺唔到嘅。但係現實世界好多現象就唔係嘅，隻雞蛋打爛咗啊，或者個火車一路行，但係就噴緊煙，嗰挺咁樣咧，你一睇就知道係。即係倒轉嚟播啦個電影係嘛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由秩序走向混亂而變成一啲所謂無罪啊，即係秩序啊嚇，唔係話判你有罪冇罪，即係無罪啊嘅能量就係熱能咧，咁呢個就係即係第二定律嚇，即係佢一個精髓之所在。咁但係其實咧。你呢個唔係淨係一般我哋所謂真係要研究熱力學啊，就做冷氣機啊，做雪櫃啊，先至要了解嘅。就算是應用到日常生活呢都有很多很簡單的例子的，有秩序走向混亂很簡單的，我們經常說啊，你間房啊亂糟糟的，你有一天唉忍不住了，周末可能沒什麼做，滴起心肝執到鬼死咁靚間房或者你的書台直情亂撞缸咁樣嘅，咁於是呢你忍不住有一天滴起心肝就是執靚個書台好整齊嘅，咁但你諗下跟住過得兩三日，或者頂多過一個禮拜，已經咧係回復原狀嘅咯，啲嘢係亂糟糟嘅喎。咁似乎咧，即係你會唔會話，即係你唔係好刻意去做，原本好亂嘅書台會變到好整齊咧？冇可能啊，係嘛？但係你唔使好刻意去做，原本好整齊嘅書台咧， 就會亂， 就會變咗好亂喎，係嘛？嗱，咁但係點解呢樣嘢咧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係。確實某一程度上，如果深水清嘅觀眾聽眾都會即刻問啦，佢話：，切，咁咩叫整齊？咩叫亂啫？可能呢個係主觀嘅啫，係有冇咩標準先咁？嗱，係好有意思嘅，呢個問題係問得啱嘅。但係確實我哋人係有一個判別，點樣為之有秩序，點樣為之亂嘅標準咧？即係話，我哋叫井然有條咧，就係話同類嘅嘢擺埋一邊啊嘛，係書擺埋一邊，筆擺埋一邊，係嘛？ 咁講。 啊，即係我講咧，咁但係亂就咩意思啊？亂就邊度都得啊嘛。嗱，呢個咧其實就牽涉到就係我哋嗰個畫言率嘅問題。 佢有冇一個清楚少少嘅定義咧？ 嗱，有嘅有嘅。嗱，一陣間咧，我哋休息一陣，翻轉頭咧，我哋介紹波茲曼咧對於熵嘅畫言率嘅定義。